吃，叫你哭胀了。哎呀呀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哎呀，都是小神之过，我这下赔礼了。 赔礼什么？把人丢下，就是。哎呀， 都怪我那狠心的姑母，我再次问你，不料被他发现，将我拉至禅堂之上。他在一旁打坐清修，命我在一旁读书。我几次要揍他，再三阻拦，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。只因夜深，姑母打坐发困，我便趁机溜出来了。 我去不行、 我情愿对天一表，苍天在上，我潘皮镇若有半句荒言， 怎样？ 来生变个小狗，供你玩耍。 你呀， 妙无常。 Yeah! 快来！ 来了来了！老夫奶奶， 你家县公的东西可曾收拾停当？ 全都收拾好了。 好，将你家县公招来。 是。 要不 府临安与你等辞行。 谢公在此多有见啊。 小生在此多有大劳，我这厢有礼了。 休得多口，侄儿啊，春知儿寂寞要徘徊流连，但愿得此一去得终归。 Thank you. 陈妙常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，毅然逃出禅堂，赶往秋江，与潘必正互诉衷肠。 钱，那我可要的多呀。 你要多少？ 我要3000银子。 好，我就与你三千。 哎，好好好，待我江船龙安。 公公，可能赶得上？ 赶得上，赶得上。拿来。 什么啊？ 船钱呢？ 3000银子叫你少。 哎，好好好，待我给你打了票板啊。 多谢公公。啊，公公好稳当啊。 很稳当，稳当，稳当。哎，稳当，稳当啊，慢石头，慢石头，慢石头，慢石头，慢石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，不要看水，慢些了，不要看水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水，不要看水，不要看水，不要看水，不要看水吧，不要害怕，往前走，不要看水，紧到两步就上来，紧奔走，两步上来了。